是啊，看到大家来签到，今天可真的是够冷的，所以今天一定要温暖的音乐带给大家。我看到小鱼娘说了，熟悉的乐曲声中开始今天的古典也流行。郭大虫说了，哆哆嗦嗦的闲聊。是啊，大家都冷透了吧。这一首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首叫做《加速圆舞曲》，选自198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是卡罗斯·克罗伯。圆舞曲总是赞颂生活，好像生活中充满着无限的美好，而布尔卡呢，速度快起，总是欢庆满满。我想今天是2月27号，离新年还有4天，而每到岁末的时候，我们有期待，也有总结，总结一年的工作，一年的学习。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进行着各种的活动，比如说开会、述职。总而言之，我觉得在音乐中都会充现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接下来把这首《雷鸣电闪布尔卡》送给书机前各位忙碌的朋友，也是代表着新年满满的祝福。 这首雷鸣电闪波尔卡也祝福春节前的所有朋友，也是在岁末年初的时候总结自己，也祝念来年一切都顺利。而接下来这首曲子呢，是一首有着森林味道的作品，叫做克拉芬森林法兰西波尔卡。哎，音乐中充满着亲近自然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来年更多的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魅力，劳逸结合嘛。看到很多朋友问说今天是波尔卡专辑吗？当然不是了。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就是在克拉普芬森林的波尔卡，是法兰西波尔卡。而说到波尔卡呢，其实是捷克的一种民间舞蹈，名字呢是波尔卡。舞曲的大表演分为急速、徐缓和马祖卡节奏等三种类型，一般都是两拍子的三部曲式，节奏非常的活泼跳跃。那有的朋友说，哎，今天其实我说了带给大家很多的维也纳森林还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经常听到的一些曲目，因为这些曲目太适合在新年聆听了。刚才提到波尔卡呢，本身是 捷克农民的舞蹈，发展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往日的东波西米亚。所以尽管它是由捷克民间舞发展过来的，但是波西米亚的史学家却认为它是一位农家少女在星期日为了自娱自乐而发明的，所以很有意思。在1833年，布尔卡首次进入了布拉格舞厅。1840年，布拉格的舞蹈教师在巴黎表演布尔卡一举成功，从而使布尔卡一下子闯进了巴黎的沙龙和舞厅。那既然有朋友提到了打铁布尔卡，其实我真的下面这首曲目还真准备了这首，就来听吧，很有名的打铁法兰西布尔卡。如果说刚才的那首法兰西打铁布尔卡是一首激情四射的布尔卡，那么这一首布尔卡当中可以呈现了刚才我提到的不同的曲式、不同的类型，比方说徐缓的、马祖卡节奏的等等。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蜻蜓马祖卡布尔卡。

看到了彭程写到的，听到了美妙的音乐，感觉新年快要到来了，真的是这样。每次在听到这首维也纳的圆舞曲《波尔卡》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觉。而这一首大家一定很熟悉，小尤哈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我说了，离新年还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让我们热闹一下，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这些音乐。而说到新年音乐会，我们想到最多的大概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呢，将由德国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迪勒曼执棒。这场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让我非常期待，不知道这位德奥系统的指挥家怎么样来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他的风格又是怎么样的呢？要知道迪勒曼每年呢都会指挥的是德累斯顿新年音乐会，已经持续了几年了。他的风格呢就是贴近大众，要知道这个月呢可以平时是最德奥风格的指挥家，所以的他指挥当中有着维也纳的轻音乐的风格，在他的手下也是熠熠生辉。同样他指挥瓦格纳的作品，德奥作曲家作品同样都是非常传统，和他有个人的魅力。所以他指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会是什么样呢？近年来他也和维也纳爱乐多次的合作。说这个版本的蝙蝠序曲跟其他版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真的是太难了，它的速度非常的快，还要有着维也纳的圆舞曲，还有维也纳音乐的特色，那种三拍子那种特点。这个版本呢是1989年的卡洛斯克莱伯的版本。有时候其实在古典音乐方面，那我记得在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就是上周六嘛，主持了大剧院的院庆11周年的在资料中心的一场活动，其中呢，中国音乐家和西方音乐家呢都同时来说说古典音乐。那我觉得对于西方音乐家来说，最大的质变或者说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不同的就是 速度。当这首曲子的速度不同以往更加快速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曲子之间的流动，这也是现代的很多的音乐节奏和过去不同的很大的区别，就是在节奏上，所以也是一个质变的东西。而说到中国作品呢，其实最大的内容是当你要留白，所以呢很多的意境在其中，那速度呢不是衡量中国作品的很多的要素。接下来我们还是进行快乐的新年音乐，这里叫做假日旅行快速波尔卡。因为我刚才看到胡雪迪的问候和签到了，说在红海签到，真的不错。新年岁末的时候来旅行，感受一年的收获，感受一年的不同和风景，真的是一种新年新的享受，一种新年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祝福。 Thank you.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维也纳新年，大概是感受到古典音乐的乐趣。那么大家也是通过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